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89集。 妖谷已经大开，子鹏真人与好几个严征明不认识的大妖好似出面与童如分说什么，声音杂乱，严征明一时分辨不出，但感觉这一群大妖好像都想阻止他。童如却好像王八吃秤砣一样，纵身跳下了那深渊下的山谷。严征明的眼睛险些没瞪出来，下一刻他眼前一阵模糊，借着师祖童如的身体感觉到了一阵万箭穿心般的剧痛。饶是他有身为剑修的坚韧，一时间也眼前一黑，转眼被弹了出去。等严征明喘着粗气呲牙咧嘴地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就看见童如正跪在不远处一座高台之上。 扶摇山后山有这样的地方吗？ 严征明不记得了，后山的那条路他也没走过几次，总觉得那山谷下有什么极可怕的东西，从来都没敢往下看过。他情不自禁地顺着童如来路的石阶看了一眼，只见那石阶仿佛由地通天似的长，一眼望不到底，无数台阶层层叠叠，中途便被云层掩映了。石阶上一步一个血脚印，有些触目惊心，看来不是好爬的。严征明再转头看童如，只见他其实跪在一块石头前。严征明揉揉眼睛，凑上前去仔细辨认了一番。 小前院子里那块石头就是这么来的吗？所以它真是青龙岛上人人垂涎的心想事成石。可是世上真有能让人心想事成的石头吗？ 此前严征明从没贪图过什么异宝，他在黑市往来见过的好东西多了，有些顺手倒腾出去了，有些留下也多半是拿给师弟师妹们当玩意玩。剑修到了这个地步是最不需要外物辅助的，可是他此时盯着这块魔性的石头，念头一闪，突然有些难以抑制的心驰神往起来。他们小的时候都在城前院子里追逐玩闹过，可除了天热纳凉，谁也不会多看着石头一眼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候恐怕是真赤子心性，无所求而已。 若是我现在有这块石头，能不能许愿让扶摇山的封山令打开？能不能回到过去？寒渊没有入魔，城前也没有失踪百年，师父死而复生，严家财大气粗，他们住在那与世无争的山上，闲云野鹤，想用功的就用功，不想用功的就互相捣乱。 严征明隔着无限虚空死死地盯着那块石头，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，几乎和童如的手交叠在了一起。刹那间，他耳畔仿佛闻听到黄钟大吕，惊心动魄的巨响轰鸣一声，险些震动了他的魂魄。童如一步一血印的上山路与他百年求索交相而过，程前在他怀中见凉，与师父魂飞魄散寸寸交叠。严征明大叫一声，双目骤然红了，酝酿多年的心魔终于从他眉心穿刺而出，落到眼前，变成了程前的模样。程前一身的血，胸口血洞好像永远也堵不住一样。严征明顿时就忘了自己身在何方，踉踉跄跄地抢上前去，伸手接住程前。 谁来救救他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祖，你们都跑到什么鬼地方去了？帮我看看小钱啊！ 这时身后的心想事成石上突然爆发出一片靛青的光，缓缓地弥漫过来，包裹住程前的身体，填进了他胸前致命的伤口，所有的血迹一点一点消失。严征明心里大起大落，大悲大喜，跪在地上，一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痴痴地看着程前。徐应之问童如的话 仿佛就在耳边。 我对他是怎样？ 怀里的程潜好像睡着了，一动不动，乖顺地躺在他怀里。严征明鬼迷心窍似的伸出手指，缓缓地顺着他的脸颊滑下去，最后落到程潜的嘴唇上。他先是轻轻一碰，仿佛被烫了一样，手蓦地一缩，片刻又试探着重新放了上去。 那么你对他是怎样？ 严征明一时间仿佛分开成了两个人，一个义正言辞地在旁边怒道： 程潜是你师弟，你是畜生吗？荒谬！ 另一个却身不由己地盯着程潜苍白的嘴唇。那一日在掌门印中，不知是来自北冥君还是出自本心的情绪，不安地翻涌在胸中。 这是我的小钱。 这一刻他终于看清了缭绕在身侧多日的心魔模样，尖锐的刺痛好像要穿胸而出。严征明死死地抱住程潜，无论如何也不肯松手。而后周遭一切炸开似的飞快退去，严征明的元神猛地被推回自己的身体。他睁大眼睛，只见李云焦急万分地摇晃着他，嚷嚷着什么。当时严征明毫无征兆地突然倒下，旁边一圈小蛇都像疯了一样拼命地往他身上涌。按理说出风剑修戾气入骨，本该群魔畏惧，早就百毒不侵，可那些蛇也不知是什么东西，竟然丝毫不为他威压所迫。他们只是有一点畏惧双刃，被程潜提剑横扫了一片，可是能逼退，却杀不死。这些蛇不怕火烧，也不怕水冲，风吹不散，剑砍不断，寒霜之气也只能让他们微微退却。但朱雀塔里纵然让人感觉阴冷潮湿，毕竟是大火之地，程潜在这里多少有些力不从心。水坑扑腾着翅膀乱转，寂寥寂寥地问道： 这都是什么东西？二师兄，你不是说五行相生相克，万物总有一派吗？这玩意儿又是怎么回事？大师兄最近是换了什么熏香？怎么净招狮子？ 幸亏他大师兄还没醒过神来，不然听清了这句话，一定会把他烤了吃。程潜心里却微微一动，他突然想起唐枕说过的一句话： 五行相生相克，唯有心魔无坚不摧，无孔不入，任你大智大勇，也是无法克防，无能为力。 程潜默地收敛起自己的人气，心中摒除杂念，澄澈一片，整个人化成了一块外附寒霜的玉，效果立竿见影。所有蛇都将它当成了和霜刃一样的死物，顺着寒气避开。程潜强行扛住了朱雀塔周围暴虐的火气，将整个朱雀塔从里到外冻住了。徐应之的石像上结了一层薄冰，塔内好像下了一场暴风雪，所有的蛇全都被他秋风扫落叶似的逼到了墙角。就在这时，程潜眼角瞥见一条黑影闪过，企图钻进此间唯一的火种，那盏小油灯中。程潜等的就是他，一剑追至，将那黑影拦腰斩成两截。一声咆哮惊得朱雀塔外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，那两半的黑影却蓦地长大，在空中扭曲着合而为一，结成人形，露出一张熟悉的脸，狰狞地对程潜笑道： 哼，小师兄，你是要杀我给自己报仇吗？ 程潜拿剑的手蓦地颤动了一下，卷潮似的剑锋拐了个弯，擦着那黑影而过，重重地撞在了朱雀塔上。他天衣无缝的伪装顿时被破开，那魔物低低地笑了起来，起身上前一步，猩红的眼睛对上程潜的目光，两人之间不过一掌宽的距离。韩渊那长大成人后的脸分毫毕现。 师兄， 他将成年男子低沉的声音拖得细而长，尾音仿佛带上了几分幼童撒娇的味道。 前面有条河，我本想给师父师兄抓鱼吃，但河边有一条大狗，它追我。 正是当年木春真人将程潜与韩渊领回来，那小叫花趁着师父睡觉时对程潜说过的话，一个字都不差。魔物的爪子已经伸向了程潜的脖子，可是下一刻，脚下一团冰柱子猛地窜了起来，险些将那魔物捅个对穿。魔物慌乱退开，地面的冰锥却从四下里此起彼伏地冒了出来。魔物十分畏惧那来自冰潭的寒意，退避间被卡在了冰柱之间，狗急跳墙。 你这冷血之人！ 我的仇我自己已经报完了，不会再碰我师弟一根汗毛。 程潜面不改色，即便是将来师门发难要清理门户，因他误入歧途要治韩渊的罪，程潜也决定两不相帮。他如果真怨恨韩渊，当年荒岛上早就一剑杀了他。程潜心里自有一番条条框框的原则，明镜一样，没有半点模糊之处。朱雀塔中的寒气骤然爆开，在那魔物周围绽开了一把雪白的烟花。碎冰碴散开后飞快的聚拢，只听程潜低喝一声： 风！ 那顶着寒渊脸的魔物被冻在了一根一人多高的冰柱里，朱雀塔内众多黑蛇一同烟消云散，只剩那不知名的纨绔的半具尸体躺在一角一动不动。程潜默默地注视了那冰柱片刻，水坑鸟也落在了他的肩膀上一同打量。严征明推开李云，心事重重地站了起来，走到程潜身边看了一眼。 不是火物，也不是寒渊，这东西故意变成了他的模样而已。 程潜脸上无遮无拦地露出了失望之色。严征明本能地想抬起手拍拍他的后背安慰两句，可是手抬了一半，他想起了自己那心魔中包裹的非分之想，顿时如鲠在喉似的眼神暗了暗，生硬地移开目光。 走吧，朱雀锁已经打开了，我们不要再次耽搁了。 说完他谁也没等，率先从幽暗的楼梯走下去，离开了朱雀塔。临走，严征明扭头看了一眼朱雀塔那一侧的山崖，只觉千丈深渊，未及心上一捧桃花潭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